看了之后那心情心酸呐、啊，尤其在那个年代啊，那送医院治疗的都是一个怪病啊，大病或者是重病。嗯，为啥呀？那个时候呢，人得病啊，那不是挺不住熬不住，谁去会送医院呢？ 对呀， 或者是会送大医院呢？嗯，但是一送到医院呢，能救回来命的又有几个人呢？你看我亲眼看到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哎呀，一个肾衰的患者啊，命被救回来了，第一句话说的是啥？ 嗯， 跟他的爱人呢，咱家还有钱吗？ 嗯， 没钱就不治了，你看看吧。还有呢，那绝症所谓的啊，那白血病，孩子四五岁啊，得这绝症谁能治得了啊？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无奈呀、 嗯、 无助啊，是不是带着痛苦的声音这孩子就走了。你现在你没事你上医院看一看呢，你根本无法理解，是不是还没长成人呢这人就没了啊。而且我还看到那更小的呢啊，那生下来仅仅那七八个小时， 嗯， 眼睛还没看到这花花世界呢，最后呢被家人给埋在了一棵树下。 哎， 你看看，所以在医院你说见到的是啥？血淋淋的这些案例。 嗯， 你包括我说过不有个孩子吗，先天不足吗？ 嗯， 是吧。那爹妈都放弃治疗了，说那死马当活马医吧。 嗯， 那家里也没钱呢，那孩子啥病啊？类风湿全身变形。 哦， 啊，啥都得娘去喂，只能躺着那儿呗。但是没想到的是，用上了宗黄药钻以后呢，没几天的时间，那孩子的手有温度了。 嗯， 又过了几天，那孩子的手就能伸开了，而且还给我写了一封感恩信。 嗯，能写字了。 对喽，哎呀，那信中说的啊，说我是类风湿，哎呀。我这病啊把我折磨的真的死去活来，我的爹娘天天以泪洗面啊，而且还说呢，是吧，我的爸妈生了我的身，是李老师您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哎呀，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您，感恩啊。哎呀，所以啊我曾经说啊，我看到这些病例啊，我就说老天爷，你要是必须要夺走他的命的话，你就直接夺走就好了，为什么总是那么去折磨让他们煎熬呢？ 嗯，活受罪呀。 对呀，所以呀，哎呀，一般家里都是穷啊，穷的用我的话说都穷掉底儿了，那你再有个病哪有钱治啊，是不是？在家长期用药，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负担不起的，最后都变成什么病了？两个字，叫穷病。 嗯， 哎，你看我在医院的时候就亲耳听到一个70岁的老人家说这样一句话，说我生病吃药这些年呢，房子被我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你看看这病是不是穷病啊。所以面对这疾病啊，贫穷啊，死亡啊，哎呀，让我更加明白了当年呢胡子师傅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内涵。哎，但是呢没事我就琢磨，你说那病人去看病找医生那不就是以性命相托吗？那你医生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以全力以赴地去救治呢？ 没错。 所以在我那个弱小的年龄，我就下了决心了，我要立志要努力的学医呀、啊 嗯、 干啥呀？你去帮助更多的病患者啊，这就应了那句话，愿讲天上长生药啊，医尽人间短命话。 哎呦，说的太好了李老师。 嗯， 其实啊，现实的这个情况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穷苦的病人是尤其需要您的帮助的。 哎呀，是的呀，我不说吗，我被特招就上了医学院了，那也进了医院了， 所以我比别人呢相对来说是很幸运的。 嗯。 啊，但是幸运是幸运，有了幸运这个光环了，你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刻苦呢？ 嗯。 哎，所以从特招生开始，我的行医之路啊真的走上了第二个阶段， 嗯， 开始了一个正式的院校生活。进了院校了，但是呢，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啊。我认为那胡子师傅啊，哎呀，我们在一起采药挖药那段经历呀，还学会了一些治病的小方法， 嗯， 是吧？我就寻思，我就成为一个小大夫、小郎中就可以了，就能帮助人了， 嗯， 是吧？你小小病小灾的就能治了。可是越来我越不明白了，不行啊， 嗯， 你会这点小本领，远远不够啊，所以必须要到正统的啊医学院，系统的学习中医的博大， 嗯，这样 中医中药的知识啊， 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对呀，你得丰满自己呀，你得让自己的羽翼丰满呐，啊，所以呀，就不断的啊暗下决心，珍惜时间，勤奋努力，刻苦学习，这个大家也能明白。你想这一个，我当时在村里，大家都听到了吧？啊，要帮人剃头，帮人挑水，还帮人治病，啊！可是就这个帮，我换回来了，换回什么了？全村人联名推荐，哎，就那一个名额，把我推上去了， 嗯， 是不是？这多大的光环呢，在那个年代呀，所以我当时是真的有几分骄傲和自豪的，哎，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一般人了，是个小人物了。但是呢，到了医学院之后，我才发现呢，不懂得太多喽，该学的也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吧。但是老话说得好啊，你不笨吗？ 嗯， 笨鸟你先飞呀。 嗯， 是不是？所以，到了医学院。那带我最多的就是那主任，哎，那说过那赵主任嘛，但是都很忙啊， 是， 哎，也没时间去系统的教你呀，哎呀，这中医基础啊，啊，中医这个望诊呐，啊，还是呢，内外妇儿啊，那怎么办？一个字偷， 嗯， 啊，古话说学艺不如偷艺嘛，所以我有两个偷。哪两个偷呢？一个是偷艺，一个是偷学嘛。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看，我说了，我跟的最多的就是赵主任嘛。 嗯。 怎么偷艺的？哎，我们去查房的时候，哎，那主任呢，都会一个一个挨着房间，一张床一张床的去问，对吧？问完之后给治疗方案。这个时候我就从那白褂子那兜里就拿个小本子，我记得我那本子不大啊。哎，就天天记，天天查，查完之后，哎，主任再说，我再记。 嗯。 哎呀，我都记了多少本子了，啊，有的时候那本子写满了，我就偷偷写在手上，写在胳膊上， 嗯， 然后再腾在本子上。 哎呦，真刻苦那 个。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偷艺呢。平时在办公室。有些个老专家们哎去会诊呢、啊、针对特殊的案例啊，我就在一旁干啥，你在都是老专家面前，你能拿出本子在那里记吗？不礼貌。干啥？端茶倒水可以呀、啊、是不是？哎，这个时候一边倒茶一边端水的，你听到他们讲什么医案啦，什么病例啦，什么方子啦，或者是号脉诊脉的一些心得经验啦，悄悄地默默地把它记下来。 您当时有心了。 哎，对喽，这就是偷艺的内涵嘛。啊，这是偷艺。偷学呢？我这偷学就是利用一切时间来学呀。 嗯。 啊，可以说除了那困得不得了了，眼睛闭上了，是吧？我醒来，我那手上还有一本书呢。 嗯。 哎，你上课。下课了，别人都出去了，课间十分钟，我呢，嘿，总感觉到时间不够用啊，啊，晚上的寝室关灯了，啊，怎么学？还有办法，到走廊学。 嗯， 你看看，学到几点？实话实说，但不是天天啊，就打个比喻吧，七天怎么有个四五天， 要学到一两点钟的。哎，这就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呀、啊。你包括那上食堂吃饭去，哎呀，一边吃饭不像现在一边吃饭一边拿手机。 嗯， 啊，我那时候一边吃饭一边拿着书， 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对呀，那书是不离手的，手是不离书的，都啥书啊？哎呀，宗基宗诊宗药宗药方剂，啊。脉诊学理法方药等等等等内外妇儿。嗯，胡子师傅总说嘛，啊，你得往深层次的悟，你不学你悟什么。 嗯， 尤其啊，说到那个中医基础理论，这个中医基础理论你不扎实，那就好比高楼无基呀、 啊、 大树无根呐、啊、啊，就像人走路没脚后跟一样。嗯，你没根能走多远呢？ 站不稳呐！ 你来点这个一级小风，你就没了。 嗯， 这就叫中医基础，啊，学这科不得走捷径。哎，只要你把它学扎实了，我告诉你，你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中医大夫。 所以那个时候，您比和您一起入学的同龄学生要刻苦很多、嗯、付出的也很多呀。 那是一定的，否则怎么会有今天的平顺人生。 嗯， 哎，当然了，努力的不止我一个嘛，是吧、嗯、其实啊，哎，就我这样的独立的学，是吧，白天学晚上学，用我那同学的话讲，你呀、啊、你另类。 另类。 哎，为啥？不合群儿，人家玩你不玩，是吧，哎，人家吃你不吃，你总是独立一个人在那里看看看，为啥呀？我的条件不如人，啊，也没有过高的学历，就是个农村娃，更没有什么庞大的背景和关系，你靠谁？你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才可能改变命运呢。过去我靠一个人，靠师傅大胡子，你靠谁呀？是不是本来你就穷，你靠谁？所以必须要坚持，要坚定地努力下去啊。有些人甚至呢翻白眼，哎呀，那是个书呆子，书不书呆子以后见，以后证明给你看， 对， 是不是？所以在那个年代，在那医院当中啊，哎呀，后来我知道好多人呢、啊、真的是和我不一样。为啥呀？都有不同的关系。 嗯， 这个大家也能理解，我也不多说。你比如说我们院里有那个小王，哎，小王医生，每一次家里邮来那个包啊，那果啊，那里面都我没见过的东西。 嗯、 哎呀，那个年代流行啥？大蛤蟆镜。 嗯。 啊，现在叫太阳镜，是不是？哎呀，那时候想那得多少钱呢？你看，还有那漂亮的衬衫，哎呦，那个年代我敢穿衬衫吗？ 嗯。 不是敢，啊，不敢想。啊，哎呀，还吃过给我一块那外国的饼干呢。 嗯、 哎呦。嗯，再给也不好意思要了。 嗯， 所以每次他拿出这些东西，我一看呢、啊，哎呀，真的是富贵子弟呀、啊 嗯！ 嗯，这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嗯，所以呀、啊，那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咬牙， 嗯， 啊，有时候也压抑， 嗯， 哎，就这么学，有的人对你也是白眼啊。但是真正触动我的，就是一个事儿， 嗯， 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见百态呀、啊 嗯、 嘿，之前和胡子师傅没见过。 嗯， 你看看 当时您见了这么多，是不是在您的内心也有很大的触动啊、 嗯、没错呀，当下我也常说，我说有些人你不重视健康，我说你上医院走一圈， 嗯， 或者是你去殡仪馆看一圈，你看看有三十岁的就没了， 嗯， 你还不重视不珍惜吗？所以在医院能看到的就是生老病死，人间的轮回呀。哎，你什么都能看得见，所以每次我看见那手术室门口那等待的那些焦急的家属，哎呀，那农民呢、啊、背着麻袋呢，那鞋上还是一鞋的那胶鞋，绿色的吗？还穿着那鞋，还带着泥呢，啊，还在那交钱呢，那些农民呢，哎呀，只能是长吁短叹。你再看那放化疗躺在那儿，那痛苦的叫着，是吧？起来都得啊，连喊三声。起不来，你放疗化疗那七天半个月你都起不来那床， 太遭罪了， 对不对、 嗯、 甚至有的花光了所有的钱啊，我眼看着有的人呢花光怎么办， 嗯， 几天不吃啊， 啊，哎，这一个个画面，你说我受啥样的刺激吧？ 嗯， 啊，也就是见的太多了，你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能理解这些病患者的心灵深处， 同时也激励着您一定要努力、 哎、对 发愤图强的学习。 所以我刚才说呀，必须要成为一个啊大夫，而且还得是优秀的。 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为了活得顺心，为了健康省心。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累得太多，健康一点，别求得太多，拥抱健康，追求幸福。 你看孔子那句话怎么说，未知生焉知死啊，就这句话在医院里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你看我们医院那住院部啊，那住院部啊，那小楼是三层的啊，那楼上呢是那个慢性病的科室，哎，慢性病接诊的都是一些老慢病呗，是吧，一体多病的患者。楼下呢是妇产科， 嗯， 你说这是不是这什么状况啊？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楼下的哭声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咕咕坠地。 嗯， 你楼上传来的哭声呢，就是一个老人又走了， 哎， 又离开人间了。你这不也未知生先焉知死吗？ 嗯， 所以我想说，从生到死，谁参与了过程？医生。谁能挽救生死？医生。哎，每一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 所以我们觉得医生真的是太伟大了，让我们敬佩啊。哎， 为什么叫白衣天使呢？ 嗯， 如果这个社会上多一个好医生，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是否会多挽救一条命，多挽救一个家庭呢？哎，所以呀，医生是和死神赛跑的人，这句话是没有错的，而且会亘古不变啊。哎，可以说当时我的心里就受这些生与死的冲击以后啊，让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更有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再苦再难我都咬牙，牙咬得紧紧的啊，因为我还会时常想起我爹那句话， 嗯， 看你能不能混出个人样来。 嗯， 你看看吧。哎，而且呢，我早一天学好，我早一天救人。 嗯， 就因为这些事儿，这些情景，那过年都回家了。 嗯， 啊，我做个申请，我跟院长说，我说我过年不回去，我留在医院里。 啊， 干啥呀？我说我有几个病人要照顾。 嗯， 啊，哎，就针对那中风的、偏瘫的、不能动的、放化疗的啊，哎，那家人照不过来的，家楼家人上厕所的没人管的， 嗯， 我就扶他上厕所， 嗯， 端个盆儿，打点热乎水，帮他烫烫脚，哎，再送一些饭。 嗯， 就干这些呀。哎，尤其呢上大夜。 嗯， 啥叫上大夜？那做医生都知道，上大班啊，晚上啊，那是最辛苦的。 是啊。 哎，你晚上工作呀，然后查床啊，是吧？查病历呀，送药啊，打针呢，能睡觉吗？ 睡不着。 嘿呦，你困得实在不行了，哪有个床，哪有个椅，在那靠一会儿， 嗯， 这就睡了。哎，嗯，而且呢，如果那床上病人刚离去，把那床单一换，就在那靠一会儿。 嗯， 你看看，就是这些情景吗？哎，就尽管你过年不回家很累， 嗯， 但是那段时间 我收获了很多，有了很多的成长啊。 嗯， 为啥？我这样的表现，很多患者说，哎呀，这个大夫是热心肠，哎，说我为患者着想。哎，其实啊，我就是看那病患者的痛啊，那个苦啊，太难太难了。 哎呀，李老师，其实现在呀，还能做到您这样的医者，真的是已经不多了。 哎呀， 您看您医术高，心地还善良，还一直保持着初心。 哎呀，这都源于我的奶奶，啊，你一辈子都要记住，哎，说好话，办好事，存好心，哎。你看我在医院啊，平时就跟那小张师哥啊，还有医院的专家们一起查房。哎，可有一天查房呢，小张师哥告诉我说，小李啊，今天 你就别去了啊，你没资格。哎，当时我也没多想，不去就不去呗，我就在那院里看书吧。可是当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医院的大夫护士啊，那表情怎么那么紧张，特别的奇怪呀，走路都比别时快一倍呀，这人一窝蜂的是吧，一股脑的都往楼上跑。我这感觉到奇怪，这怎么了，上面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病人一定是个老干部，要不就是老高，谁接诊的呢？恰恰是我们院的院长亲自接的诊。 嗯， 然后说这两周都没见好，专家也会诊说建议要动刀。可是厅长媳妇动刀还不想动刀，还不同意。这为了这同意不同意开刀呢，这把他老头叫来了，这厅长本人也来了。 哎呦， 然后又然后又第二次第三次会诊。 嗯 啊， 怪不得兴师动众的。 对呀。所以当时这专家呀，这院长在一起，这争论呢，争论的特别激烈。所以当时我很好奇呀，这厅长夫人究竟得的啥病啊？这专家又会诊的，一定是很严重呗。 嗯， 我就问我那小张师哥，结果他告诉我呀，这个厅长夫人呢不是什么大病，刚开始就是个便秘，但治了一个礼拜之后又拉肚子了。 哟， 你说这。便秘一周，这拉肚子一周，最后院长呢不确定这病到底怎么了呢？这段话让我一听啊，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啊，那胡子师傅手扎上我看到过这样的病啊，我也知道这样的病是怎么治疗的呀。当时我就跟着小张师哥说，我说我这病我见过，我知道怎么治，我去告诉咱们院长去。哎，小张师哥一把就把我拉住了，哎。教练，你可别给我闯祸去啊，你老师该干你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还不让您去。 可是当时我的想法呀，就是我的个性很简单啊，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又动刀又手术的，我知道我就直接告诉你呗，告诉你就赶紧给病人治病，他马上好了不就完了吗？没什么多想的呀。所以我直接就冲到了那特批的病房门口啊，我就在那儿大喊说，我说这病我知道咋治，不用开刀。哼，就这一句话把那些院长啊专家呀还有厅长还有厅长夫人这一听都愣了。这一看我这还挺年轻的，这哪来的呀，胡说啥呢，哪来的二愣子呢。当时啊我什么都好像没听见一样，什么也不顾啊。但是我这个时候一看那病人那厅长夫人，哎呦，那脸色啊惨白呀、无光啊灰色的啊，而且我再一看，哎呀，那有气无力，特别虚弱啊。这个时候我就上前问去了，没管那些，我说厅长夫人，您现在的感觉是不是又累又冷，浑身没劲儿啊，还发烧啊。哎，他点点头，然后我又说，我说你现在排便是不是跟那个水一样啊？哎，他又点点头。这个时候厅长呢，这一看我连问了几个问题都对了， 他有两下子。 对呀，那他赶紧招手，你进来进来进到病房里边， 你给看看，你给看看，给我媳妇赶紧看看病。然后呢，我就用我的手指啊，三根手指搭在了厅长夫人的寸关尺这手腕上。哎呦，我一发现烫啊，啊，温差很大呀。然后我一边号脉一边问，我说你这肚子是不是感觉的凉飕飕的？ 嗯， 而且还一阵阵阵痛啊。哎，他又点点头说是。这个时候呢，听啊，院长说，厅长夫人已经发烧好几天了，发烧好几天了。按常理说，那身体应该有一些津液干枯的一些个症状啊。啥叫津液干枯啊？口干、鼻干、眼干、面红耳赤，啊，再这么干下去，就应该有一些迷迷糊糊啊、昏迷的一些症状了。可是，我刚才又诊脉又望诊，这厅长夫人没有这些症状现象啊，反而经过问诊一聊天，这思维神志还非常清晰啊。而且我再看呢，厅长夫人的嘴唇呢是青的啊，是青紫的。我结合这些综合症状，我就知道了这厅长夫人在发热在发烧，但还不是大热之兆。 嗯， 哎，不是大热大燥之症啊，而且反而体内有寒。 哦， 这是中医典型的外热内寒症啊，你看看吧。嗯，所以我说体内有寒，这个时候我那院长说话了，你这小大夫，你连最基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吗？而且说完，哎呦，还用那凶凶的眼睛瞪了我一眼，啊、嗯！然后我就说：“我说院长啊，这厅长夫人呐、啊，是由于寒气凝结于内呀、啊，导致肠道寒凝啊，然后运化不灵，嗯，所以呢才拉肚子、腹泻不止的。而且呢，哎，这股寒邪呢叫寒热不两立，哎，这个时候只能听我说了啊。”你人多嘛，又厅长又厅长夫人，你这院长也没吱声、 嗯、 那我就继续说吧。寒邪凝结于体内的时候呢，就会迫使那热邪外走。 嗯， 哎，外走走哪儿了？走体表了呗。那热聚体表啊，这病人自然就发烧不止了呗。 嗯， 你看看寒热不两立啊。等我说完后，我那院长啊还有在场的一些专家呀，厅长啊，那都呆了，都很吃惊。这个时候，我从厅长夫人的左手食指开始，顺着这食指的经络一直向上推，一边推一边按，一边按一边推，一直推到肘关节，然后再退回来，重复做了数次，几个来回。哎，这厅长夫人说话了，哎，我这肚子好像舒服了一些。 嗯， 哎，就让这小伙子给我治吧，哎，他治的挺好的，我挺舒服、 嗯、 你看看这好嘛，这大家听到了，这厅长夫人这夸我了。 嗯， 嘿，当时我那脸还发热呢，发烧呢，有些不好意思了。 嗯， 啊，然后我就接着问，我说您十天半个月左右是不是感冒过呀？而且感冒了还没出汗呢，你看看。这个时候厅长夫人啊的一声特别惊讶，对呀，你怎么知道呢？ 都让您说中了。 哎，要不说你学习得用功嘛。 嗯。 哎，然后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这寒邪在内呀，就是这寒邪聚集在你大肠了，然后导致肠道运化不灵，哎，腹泻不止。啊，而在你外呢，在体外呢，这热聚于体表，低烧不止。你这就自然的情况吗？啊。寒热不通，是吧？内外不通，淤结大肠。哎，所以我刚才说的什么呀？哎，外，体外是热的，而且热聚于体外，啊，体表，嗯，高热不止。其实是啥呀？就是一个是不开，一个是不聚呀、啊 嗯。 啥不开？脾胃不开，寒热不通，阳气不聚。 嗯。 哎。阳气不聚集在一起，你就会内外不通，哎，寒邪凝结于大肠，嗯，最终还是 脾胃不开呀、啊。 嗯。 啊。哎。所以啊，这就是一个不开一个不聚，脾胃不开阳气不聚，这就是胡子师傅常说的天人合一。哎。所以说完呢，我又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哎，感觉身体发热，然后呢心里还不烦不躁。嗯，就好像人在烤箱里，心却在冷库里。 嗯， 哎，这厅长夫人又是一个点头，又说是的。你看，所以一连串的几个问，几个答，在场的人呢，听得真是，哎呀，也都不说话了。 对，您刮目相看了。 是的呀，这个时候啊，我知道，常规的那个药汤啊是解决不了的，那什么能解决了呢？我跟厅长夫人说，我说您这病我能治。你稍等我一会儿啊，我回宿舍一趟。回宿舍干什么去了呢？我就从我那包里拿出了大胡子当年给我那小药块。 嗯， 哎，然后呢，我用那开水冲泡以后，想给厅长夫人喝下。可是我拿过来之后，这黑黄黑黄的小药块之后呢，我就发现大家的眼神不对呀，有些怀疑呀，怎么办呢？哎。我说这样吧，这药我先喝一口，啊，我喝完之后呢，哎，厅长夫人再考虑喝还是不喝。 嗯， 哎，等我喝完一口之后，厅长夫人呢，哎，也就喝下了。当时啊，我感觉在场的所有人呢，哎，都是非常紧张的，甚至大气儿都不敢出的。哎，几分钟之后呢，哎，那厅长夫人就表情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这怎么了？哎，当时他手摸着肚子，哎，他说了一句，哎，肚子好像咕噜了一下。这回大家心想，这回坏了，这肯定还要是拉肚子呀，要。 对呀、 啊。哎，等一会儿又过了几分钟，那厅长夫人的脸上的那表情呢，好像没那么痛苦了。哎，到最后呢，竟然在大家的注视下，他打起了鼾声。 嗯。 睡着了。嘿，这个时候大家的心就落地了， 放心了。 哎呦，这是见效了，哎，真的是见效了，然后呢，厅长说，哎呦喂，这段时间呢，他被这病折磨的几乎都没合眼啊，可算能睡着喽。这个时候，厅长跟我说，说小李呀，好，很好，哎，一边说好，一边竖起那大拇指，好，他的病。就拜托你了，你看看吧。所以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啊、院长啊，我的师哥小张啊，还有医院那些专家们，你说他们什么状态呀、啊、都是吃惊的状态。 没想到啊。 哎，大家都在想，你这新来的小大夫啊，你这次你是在厅长面前露了一手啊，哎呦，你以后不得了啊，你要平步青云啦，那以后在医院就得靠你啦。 嗯， 你看看吧， 有人给您撑腰啦。 说实话呀，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那叫个什么呀？叫亮山门。 嗯，什么是亮山门？ 哎呦，人所周知的能手啊， 嗯， 那是真功夫啊。所以从那以后呢，那医院的大夫啊、同事啊，那看我真的是叫啥了？不叫什么的都叫什么了。 嗯， 叫李专家。 哟，都成专家了。 啊，不是那个专啊。就是那砖头子的砖。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以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话说回来啊，厅长夫人用药之后啊，过了上午到下午的时候， 你猜怎么样？ 嗯， 放臭屁了。你记住啊，屁在那屎前面啊，老话讲得好，风在雨前面，屁在屎前面。 嗯， 你记住，他一排屁，那一放气啊，你再放点那臭气，没几分钟那大便就下来了。而且没想到的是呢，还挺成型 啊。 你看看，哎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想啊，哎呦，这大胡子师傅真的不得了。所以我心里我就暗暗想，哎呀，我对这药钻呢、啊、这功效啊真的是越来越认可了。而且我知道啊、 嗯、 为什么之前治疗呢是稍见起色，有的根本没有效果啊、嗯、甚至呢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好转。为啥呀？就是药钻这个剂型打开脾胃才能见效快。哎，所以到今天为止，我想跟大家说，药钻呢、啊真正解决了两件事儿， 嗯， 第一个就是脾胃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精元的事儿， 嗯， 你看看，你看那厅长夫人呢，就是脾胃不通啊，一个劲儿的拉呀拉呀，那好汉都扛不住三坡呀， 是 啊，然后呢还便秘腹泻交替，结果这一开一居就解决了两大通道问题， 嗯， 这通道问题解决了，那健康它就来了，所以开合居。就是大胡子说的天人合一，这回这不就明白了吗？啊，而且我想说，何止这拉肚子便秘啊，有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胃炎的是吧，肠炎的是吧，胰腺炎的，浅表的，糜烂的，萎缩的，包括动脉硬化，脑血栓，这些心脑血管疾病都什么病？叫血液不开。嗯、啊、嗯、啊，不但不开还不聚，聚的是什么？聚的就是人活这口气呀、啊、就是精元呐、啊、肾精和元气吗？ 嗯 嗯，我常做个比喻，嗯，你要精元足的话，你能给那120抢救的时间。 对。 哎，你哪怕嗯路上塞车了呢，你也能等待那救援。 嗯、 但是你精元枯竭了，啥叫枯竭了？干涸了，灯枯油竭，那120就四分钟。你都给不了他充足的抢救救命的时间，所以我想说，这就是精元的内涵，哎，精元不聚的重要性啊。还有呢，咱们老年人上了岁数，那关节啊，哎呀，疼啊，肿啊，哎呀，下雨阴天啊，就不敢出屋了。 嗯， 哎，那又是什么？那又是一个不开呀。所以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真正道理。哎，厅长夫人哈、啊，这用完药几天的功夫，你猜咋样？ 嗯， 脸色也不那么灰了，大便一直是呢，还很正常，而且呢，也不是那种体表有热、体内有寒了。 嗯， 哎，那怎么办呢？那得进行下一步的后续调养。 还有后续调养？ 哎，后续怎么调养啊？我说呀，我再给你开一个汤，叫理中汤，辨证加减。理中汤有的人呢可能听过啊，这是中医药学里的一个名方啊。哎，理中，你听这名，哎，调理你中焦的一个汤。 嗯， 哎，有几味药组成呢？只有四味：人参、白术、干姜、炙甘草。一说到这人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当下呀，过去是没几个人知晓，是不是啊？ 嗯， 啊，这人参是干啥的呢？ 补气的。 哎，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活血第一。 嗯， 但是人参是偏热的啊，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啊。 嗯， 你可别这个有事儿没事儿你就吃点人参大补啊。 嗯， 中医讲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啊。当时我也跟着厅长夫人说，你可别把这人参单独吃。 嗯， 有的人不对症，吃完之后上火呀，大热之品。但是你在这理中汤当中呢，它和白术、干姜、炙甘草这一配伍，中医不讲究这个配伍吗？ 嗯， 是不是啊？哎，这一配伍，它就没那么多的热性了。 哦。 但是人参的主要作用你得明白，补气，大补阳气，大补元气。你看看，而且还能调理脾胃。振奋脾胃的功效， 嗯， 啥意思？你吃不下饭了，你用点它，它就能帮你的胃增加点胃动力， 哎，就让你吃饭香啊，见饭饿呀、啊，哎，有这个功效。那你再配合那白术呢？ 白术是有什么作用呀？ 白术是健脾的，燥湿的。你说到燥湿啥意思？你看那厅长夫人呢，是不是拉稀了？啊，原来便秘治，是吧？你给拉稀了，那稀就是湿邪呀，啊。你不明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叫胖人多湿，瘦人多火。 嗯， 啊，你过于超体重的，啊，什么让你超了体重啊？ 湿太大了， 就是湿邪严重了。那湿再多，我告诉你，湿能变湿毒。 啊， 听没听过那疮叫蛇盘疮啊？ 嗯， 是吧？那西医叫带状疱疹呐。 嗯， 哎呀，有长在身上的，有长在腿上的， 腰上的， 还有长脸上的呢。半个脸都是，那病什么特点呢？一个字儿疼。为啥？那毒能腐蚀神经啊，那神经痛啊，啊，那神经痛什么结果啊？啊，那疼起来能让你昏迷。 所以这就是湿气太大了。 哎，这白术就能燥湿，哎，也就是它能化湿。你说这不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吗？哎，所以这有了人参，有了白术了，你看一个能给你补补气，那个能给你健脾燥湿，还有呢，那味儿比较辛热那干姜，干姜可不是生姜啊，干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家门后啊，那放了一个月啊还没用的那姜，就变成干姜了， 老姜。 哎，这干姜比那鲜姜更厚重，哎，那力量呢更猛。但这猛可不是那毒啊，不是毒药那猛，干啥猛呢？温中散寒的力量稍强一些，哎，也是呢，能帮助你的脾阳啊恢复它的功能。 哦，那我们有寒的就适合干姜了。 对喽，所以脾胃虚寒呢，哎，你再配点这啊，在这人参白术基础上再加点这辛味的干姜，能散寒，能温中。最后又加上这炙甘草，这炙甘草很多老年人听不懂了。其实这甘草啊，就是甘草。为什么要炙呢？炙就是加工的一种方式，哎，叫炮制。哎，炙了之后，这甘草有什么特点呢？你看，有生甘草，有炙甘草。生则泻火，炙则温中啊。你看中药啊，很神奇。那么一加工呢，帮你温中的效果比较好，但是你要不加工呢，它就往下走，哎，那帮你泻火的，哎，他都身体那么虚弱了，你再一味的帮他泻，那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甘草你经过专业的一加工，它就能补中扶正啊，这是一个功效。还有一个呢，叫辅佐助药，这又很专业了，大家可能又听不大明白了，啥叫辅佐助药？它能把那干姜辛热的那个劲儿，啊，那个药性，哎，它能收敛一下，不让你那么大热过热而伤胃。你看看，让你呢白术健脾燥湿的功能呢，不让你过度的去燥湿伤肠胃，不让你人参呢过于的热去大补阳气大补元气，又让你收敛一些。 它又综合了药性。 对了，叫调和助药啊。所以这甘草啊，哎呦，在中医的方剂当中用的是最频繁的，用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一味中草药，哎，所以它有一个啊好听的名字叫和事佬。你看看吗？啥叫和事佬啊？哎，你不听话呢让你听话，你过于听话了呢还能让你淘点气，就这意思吗？所以这四味药啊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理中汤的基础方，主要作用干啥呢？就是健脾燥湿嘛，啊，让它大便成型嘛。但是这厅长夫人的脾胃功能也太弱了，为啥呢？因为她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她那大便呢都从来没有规律过。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胃肠啊？啊？你要是这样的胃肠，你可以借鉴啊！所以我就在理中汤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麦芽和陈皮，干啥？帮助他的脾和胃啊，叫和胃助运呐、啊，再帮他运化运化，是吧？调和调和。另外呢，我还辩证加了人阳藿。人阳藿听说过吗？ 主要是干啥的？也是补药，补啥的呢？补阳的。你看那人参呐、啊，主要是补气的，补元气。但是这人参货呢，也有它的专业的作用，叫补阳为主。 嗯， 你看那，总是拉稀，那胃寒呐、啊，不是一般的寒呐、啊， 阳气不足。 哎，对，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阳气不聚吗？哎，用这阴阳货，那补点阳气，哎，让它大便成型。你看，所以最后我告诉厅长夫人，我说这个，怎么用呢？早饭前、晚饭后，一天用两次，用两周，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再休息休息，休息几天？休息七天，然后再用上半个月。哎，后来就得到了好的消息了。怎么了？这善后啊，后续调养呢？哎，用上这个理宗汤，再加上了一些这麦芽陈皮，真的就得到了全面的收获康复。你看啊，我常讲，我遇到的病人呢，你给他一旦那解除了病人痛苦之后，那心情什么心情？哎，那是高兴的不得了， 感激。 哎，所以这厅长夫人也不例外。那当时，又是感谢的，然后厅长呢也是感谢的，都是这些感谢的词儿。但是啊，高兴是高兴啊，当时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那厅长给我开了一个信， 开了信， 开了一个信，就是一封介绍信 啊。介绍您去哪里呀？ 说呀，你拿着介绍信，你直接去一个专家组。 哟， 哎，而且还说这封信呢，就是你治好了厅长夫人换回来的。 嗯， 这就是你的敲门砖。但是啊，你能不能留下，还得靠你自己。 嗯， 啊，而且还说，你这小李大夫悟性挺高。绝不能埋没你这样的人才，你看看吧。所以这件事，你说我又是一个喜出望外的收获呀。 嗯、 说到这儿，我想和大家说一句，你说我啊，这人生一路走来，真的是运气连连呐。 是啊，总遇到贵人， 是不是啊？ 嗯、 但是最后我究竟有没有顺利的进入这个专家组？能不能被接纳？哎，还能不能再一次的有运气呢？哎，那请大家明天继续听，我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正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行一路漫漫，一生得用功啊。 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为了活得顺心，为了健康省心，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累得太多，健康一点，别求得太多，拥抱健康，追求幸福。 像是神奇的营养。